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的是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56尾号0664和137尾号8863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建行提供的定制 U 盘一个。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北京苏宁每销售100台电视将为环保做什么贡献，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呢依然会抽出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呢是小米手环一个，预祝您能够获奖。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请到的是北京苏宁市场策划总监陈晨。你好陈总，欢迎做客节目。 方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虽然现在还是十月末哈，但是双十一的各种活动在各个地方基本上都已经陆续的启动了哈。 对对，而且今年的这个节奏普遍是大家都在提前开始。 对对对，我看到了，从上周开始，好像很多单位的这种双十一的启动啊、造势啊都已经开始了哈。 嗯，对。 那么苏宁今年的这个双十一有什么新的内容给我们？提供 苏宁双十一的话，今年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把提前量又打足了一个数量级。其实从10月19号开始，我们就已经提前做了一波30级市场门店的一个限域门店活动，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开胃菜吧。然后在10月26号的时候，就是离双十一还有半个月之久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我们提前的门店线下活动，让消费者有一个更加长的一个选择跟选购的一个空间和时间量。然后到11月11号的话，我们还会启动全北京就是线上线下共同的一个活动。所以说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今年的跨度跟往年相比的话，应该算是一个空前的一个时间跨度了。 这个双十一的这个时间啊，真的是每年都在扩大哈。 是，当然了，因为为什么扩大呢？也是因为双十一现在这个购物狂欢的话，也在逐年的这个升温嘛，仍然是在一个上行的趋势中。所以说，既然消费者有这么大的购物需求，我们没有必要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要挤破脑袋在双十一当天一天去把购物的东西做，这样的话体验感也很不好。所以说那个我们从10月19号提前启动，10月26号就是昨天重点的一个线下落地，一直到11月11号的一个双线狂欢，其实给足了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时间。 对 对， 实际上其实现在消费者哈也是提前做好策划。做好准备的， 对， 因为我前些天就听啊同事在说啊，这个东西准备在双十一的时候再去抢购。 对，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选购的一个风向标了。 对 对, 对， 双十一确实啊是很多人在期盼的一个日子哈。 是的，而今年对于苏宁来讲呢，其实我们更觉得今年的双十一对苏宁有不同的意义。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双十一是一个从单身节这么一个由头起来的一个网购的节日， 嗯， 但是现在呢随着苏宁啊以及其他类的这种线下门店参与进来，更多是一种线上线下狂欢共同的一个活动， 嗯， 而对于苏宁来讲，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线下的双线联动的这个联合以及我们多业态的整合嘛，之前节目也唠唠叨叨说了很多遍我们各种业态的一个联合，那对于今年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经过多年的演化，今年更是一个就是线上线下购物的这个习惯的一个分水岭， 嗯， 以前来讲的话，因为由网购而生，其实必然性来讲是网购的这个比例肯定是要大很多的，但是今年来讲的话，从这个数据反应来讲，线下的整个的规模也好，还有活跃度也好，是预期会超越线上的这么一个概念，尤其是在苏宁我们这个渠道来看，会有这么一个反应，所以说今年的话，我们总部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2018年的双十一会是一个购物模式的分水岭这么一个概念，重新定义我们对于双十一狂欢节的这个包括购物习惯也好，购物场景也好，还有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购物目的和形式也好，这么一个分水岭的一个概念。 嗯，过去的时候双十一大家都知道是网上购物的狂欢节， 对， 看来它现在是往网下线下来蔓延。 对，其实这个道理嘛应该也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最开始的双十一我们只在11月11号做， 嗯， 而那一天的话大部分人是可能是属于工作日的情况下，当然今年很不同，11月11号是星期天，对，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周中居多吧，那对于其实消费者来讲的话，为什么选择网购，也是因为上班族的话网购更符合上班当天的这么一个生活时间的排期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包括可能除了苏宁以外其他很多商家都把它时间延长了，无形中有很多周末扩进去，所以说其实您在周末的时候与其还是宅在家里面对着一个电脑屏幕啪啪啪点鼠标这种情况以外，可能很多人更希望走到这个购物场景中，有买有逛有玩，好好的过一个周末跟家人。所以说现在我的整个双十一的设计来讲的话，更加考虑到消费者在线下这个购物体验上的这么一个环境打造， 真的成为大家一个购物的嘉年华。 对，反而双十一11月11号呢，更多的是一种符号性象征性的一个存在了， 对 啊，对，对于大家消费者来讲这个不可或缺，但是真正要不要挤爆脑袋在这一天形成消费，其实大家从理性消费者来看的话都自己会有自己的打算。 是的，其实我们从去年都已经看到了双十一已经提前了，其实大家并不见得一定要在双十一那一天来去购物了。 是的，对对对对对， 那么今年的这个双十一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玩法出来？ 说到玩法的话，今年还真不少。 嗯 嗯，首先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呢，今年的话，因为苏宁来讲的话是有这个片区管理制度的一个安排。 嗯， 北京的话是会有一个北京区域管理，那同样的在陕西省会有一个西安管理中心。 嗯， 那今年呢，我们有一个特色的玩法，就是北京大区和西安大区两个大区的一个联合营销。 两座古城。 两座古城，对，我们的主题叫做古今双城秀。 嗯， 其实很有特色，两座城市啊，就是都有非常华彩的一个过去历史沉淀，也有非常灿烂的现代的文化的积累，古今，然后呢同步呢，我们在两座城市的很多方方面面都有很多令人眼前一亮的这种点。 嗯， 所以说我们两城联动呢，也是希望借助这一次活动，我们能让消费者除了在购物以外，能够更加关注自己所在这个城市背后的各种文化生活各种底蕴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活动，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感受啊，至少我的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问他，就是说比如说您去旅游您会选择哪儿，如果是国庆或者是五一小长假大长假这种时候的话，一般会选择比如说出国旅游啊，或者是国内的话可能会选择三亚呀这些地方，但如果周末有一个小假期，比如说周末两天再加一天三天时间的话，很多人说哎，这个周末去趟西安吧， 去吃吃羊肉泡馍啊，或者是什么兵马俑的话，可能说以前看过了，但是西安的小吃，西安的各种的这种市井文化，其实一直吸引着他。包括很多北京工作的人的话，可能当年大学的那四年精彩的青春年华，也都在西安有着非常美好的记忆。那同样的，在西安的话，我们也了解到有很多人对北京其实有向往。 对， 所以其实两个城市做联动的话，除了本身古今双城的这个文化内涵以外，在两地的这个人民心中，它其实对另外一个城市有着这么一个平时不说出来，但是依然藏在内心的一个感情 的 向 往。 对， 同是古城哈， 同是古城， 总想看一看，哎，我们的兄弟古城是什么样的哈。 对，就是因为有这么强的这种消费者的这个背景基础嘛，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做联动。那做联动的话，当然最直接的一个形式就是给到两城的这个消费者以购物的优惠。购物的优惠当然很丰富了，包括各种直降赠品啊之类的，这个到苏宁的门店就可以进行了解。但我想说说，就是我们这一次联动给的大家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比方说，这一次从西安，我们是运了整整一卡车的西安特产到北京。包括西安的苹果、板栗，还有它的黑米，包括这种小柿子啊等等，整个陕西省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农特产品。当然作为这个环礼的话，北京这边我们也准备了很多，比如说像烤鸭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像东来顺的一些产品也到西安。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对方的消费者能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就吃到原汁原味的另一个城市的特色，这是我们互相给到对方消费者的一份心意。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刚刚我们聊啊，就是说到身边有很多消费者其实心中有向往另外一个城市嘛，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做了一个活动叫梦想机票。梦想机票呢，是我们两个大区，每个大区的话呢都安排了十个往返的名额。往返名额参与我们的互动的话，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张机票，直接到那边去。我们的飞机起飞呢是在11月3号，然后回来是在11月4号，相当于说一个周末的时间，您可以去那边去过一个自己的周末，或者是实现一个可能你以前一直想做但没有去做的一个小小梦想。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叫梦想机票嘛，也是这个原因。怎么获得呢？有三个渠道，我觉得我这里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会对梦想机票会感兴趣哈。那怎么获得这个很重要啊。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梦想机票的截止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这个28号、就是、 28号就结束了， 就是明天就要结束，现在已经到尾声了， 结束申请。 对，现在为止在微博的这个平台上的话已经有2000多人留言。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第一个的话，您到北京苏宁的这个官方微博的平台上会有这么一个微博抽奖的这个活动。您只要把自己想去西安的理由在评论里面进行评论，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微博平台的抽奖，是很公允的，因为纯随机嘛。参加抽奖以外，我们因为考虑到就是说我们也想给这种就是真正内心有很迫切去的这种顾客也好，网友也好，这么一个机会。那除了这个微博抽奖以外，我们还会人工从评论区里面抽选两位评论特别精彩的这个粉丝， 就是你要讲好你的故事。 对，讲好你的故事然后足够的感人或者是足够的奇葩也好，然后我们就会给到你一张机票。然后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会有一个叫做北京西安的故事这么一个挑战赛。就叫北京和西安的故事这么一个挑战赛。然后在这个挑战赛下面呢，参与抖音挑战，然后只要录视频呢，随便你用什么样的形式表现都可以啊。用自己做一个小视频也好，自己说一段话也好，就是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想去 西安。 对，然后 top 三我们会每人送出一个名额，就是抖音平台上会有一个名额。然后最后三个名额是怎么一个给法？这次我们也跟这个相应的品牌工厂有一个大的一个联合嘛。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您在28号之前到北京苏宁任何的门店、电器店吧，购买海尔、美的和荣耀，这三个品牌的任何产品都有机会参加抽奖。每一个品牌我们会抽出一位，那最终呢，北京这边会产生一共10位顾客，然后到 西安去，西安也是相应的参与方式，然后产生10位顾客，然后 到 北京 来。嗯， 对。然后呢，我们在整个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会请大家把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拍一些照片，然后形成一个大家一个共享。我们到时候会拉群啊，大家群里面可以进行一个交流，都还很不错的一个活动形式。因为之前听说吧，就是说您完全分析不到，比如说可能这个活动年轻人比较喜欢，但是不一定，也许50-60岁的这个老年人心里面，可能以前对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些情怀的，他可能也会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在评论区里面就收到这一些故事，非常感人。 嗯，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有3种渠道能够获得北京到西安的这个往返的机票哈。 对， 一种渠道就是苏宁的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 大家可以参加抽奖， 对，参与评、啊、抽奖， 讲好你自己的故事， 对， 评论留言， 评论留言 啊，然后既可以随机的抽奖，也可以人工选举最感人的故事哈。 对对对。 然后第二种呢，抖音 上， 参加抖音的这样的 话题挑战， 北京西安的这种挑战赛， 对， 就看 话题叫做北京和西安的故事， 就看你的故事有多精彩。 对，套3我们也不进行人工的筛选，只要是在这个排名前3位的，每人将会获得一个名额。 嗯， 对，如果只有您一个人参加， 嗯， 那不管有没有人点赞，都是您。对，嗯， 然后第三种方式 就是 通过门店， 对，您到店购买海尔、 美 的 还有 荣耀这3个品牌。任何型号的产品都 可以 参加抽奖， 抽奖， 对，然后每个品牌我们会抽出一位顾客， 嗯， 然后到对方去， 好，10位梦想者的这个名额就会这样的产生， 对、 啊、然后苏宁会帮着你来实现去西安的这个梦想， 对， 嗯， 您如果有兴趣要去的话，也可以3个活动都参加， 同时参加， 这样 的 话也增加您的命中率。对对对，当然不能重复给啊，但是这样的话命中率会高很多。 所以说大家记住，截止的时间是28号，现在已经倒计时了哈。 对对对，嗯， 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玩法之一啊、 嗯、 北京西安的这种梦想活动哈。 对。 还有什么玩法？因为苏宁的业态也蛮多的嘛，我相信每个业态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玩法。 嗯，方华老师真还说中了、 嗯、 还有一个活动呢，可能体育迷球迷朋友们可能会特别感兴趣了。 嗯、 这一次呢就是苏宁在从8/18开始吧、 嗯、 就在做我们的这个足球解说大会的这么一个联合的活动、 嗯、 可能大家也知道苏宁体育这个体系签约了很多这个国际一线的这种解说员啊、 嗯、 也都在我们这边。那这一次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个这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球星面对面的这么一个互动、 嗯、 然后在这个解说界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国内一线的这个解说名嘴会有这个实时的点评球技啊，各种方面的这个解说，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凭技术获得高额奖金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互动。那就是说对于球迷朋友的话，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参与机会的。 嗯， 您可以参加我们的互动活动之后呢，有机会获得这个跟足球解说名嘴同台进行解说的这种机会。然后我们这一回活动呢，在这个10月27号到28号就是今天了， 嗯， 这个会在这个苏宁易购门店联想桥店店外举行这个北京苏宁区域的这个城市赛。城市赛的话是用3v3的这种模式，在铁笼中进行这个铁笼足球， 嗯， 进行一个相应的这个比赛。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初赛，晋级的球队还会后面有相应的复赛决赛的活动， 嗯， 都会非常的精彩。那可能没有来得及这个报名的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啊，就是一方面的话您可以多多了解我们的活动，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后面还会有继续这一类的这种足球的活动给到大家，奖品啊，平台， 我觉得去看一看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对对， 铁笼足球赛， 铁笼足球，这样的话您也不需要这么大的这个面积 场地 对, 对，就可以 玩的，也不怕足球飞出去。 对对，是的。 对于体育迷来讲，哎，这也是一次嘉年华了。 对，他可以参加很多的活动。 嗯， 还有一个活动，不过这个活动呢，现在已经即将要进行决赛了。 嗯， 就是这一次双11的话，苏宁跟暴雪公司有一个联合的活动，然后在全国范围内会有一个大型的国际的这个比赛。什么比赛呢？ 嗯， 两个游戏大家都应该耳熟能详，一个炉石传说手游，还有一个就是星际争霸2。当然这两个游戏呢可能不是最新潮的，但是当年的话都是风靡全球的活动嘛。所以说这一次的话，我们除了这个大家参与比赛以外，我们还会请到包括像中国区、美国区，就是世界几个大的游戏区的这个 top 一的高手，同时到中国来，然后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表演，给大家呈现一个星际争霸的这个饕餮盛宴啊。对于游戏迷来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会把这个决赛地点呢选在北京的一所大学进行落地，当然了具体的时间的话我们还在具体确认，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北京苏宁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到时候这个最新的消息的话会在里面进行公布，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到时候进行现场的观看。 足球迷、游戏迷啊， 对， 都有你们的可以玩的地方。 对，所以说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主题叫做全民嘉年华，所以说我们也给各个方面的这种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参与的平台。对， 这次双十一呢，除了苏宁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可以参与娱乐的这样的平台和机会之外，还有一种机会呢，是大家一起可以来做一些公益的，是吧？ 对，因为公益这个活动呢，是跟我们的节能补贴这个活动绑定的。因为双十一了嘛，整个双十一也是苏宁下半年最大的一次促销活动，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政府的节能补贴的这个基础上，推出了节能双重补的活动。很多人已经了解啊，就是节能补贴的话，指定型号的话，一级能效是补贴13%，然后二级能效是补贴8%，覆盖了包括电视、空调、洗衣机、冰箱、烟机在内的各大的这个家用电器。其实这个补贴实施过程中的话，一直以来也是给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很大的这个优惠，同时呢，也是对于节能产品的这个销售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导作用。当然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补贴都是政府的补贴，然后呢，在这一次呢，苏宁在这个基础上呢，是推出了一个双重补活动，就相当于说政府补多少，苏宁还会再补多少。那这样的话，您一级能效的话，会补贴从原来的13%直接上升到26%。对，800封顶的话，这一次的话就是1600元封顶，其实会非常不错。也是希望通过这次促销活动，进一步的把我们节能环保的这个概念推出给大家。其实会有一组数据非常的明显啊。根据这个北京节能环保中心的测算，因为节能减排政策是从2015年启动的，就是这一轮，15年启动一直到2017年的话，两年时间，节能产品的销售其实一共是有400余万台，452万余台，然后节电的话应该是3.55亿度，就相当于说是11.8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量，其实就是相当于说，买这个节能的电器会对节省整个全北京市的节能其实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其实你买节能电器就是为环保做贡献了，是吧？ 对，就是为环保做贡献，因为您不需要额外的一些活动，这个电器天天的使用过程中它就是在节省能源，非常明显，当然您可能没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而在整个过程中的话，苏宁，北京苏宁作为一个电器的一个重要的销售渠道的话，节能电器的销售能占到60%，全北京60%的节能电器销售 是出自苏宁，比例相当高， 比例非常高。我们统计的话是从这个2015年12月1号起嘛，因为节能的政策是2015年11月27号开始的，那我们统计了一个数字，就是说从2015年12月1号开始累计到现在的话，我们销售的是台数是221万余台，那整个的话比例能达到60%以上，那但是可能大家就觉得节能减排对我们买这个节能的电器的话有一个很好的节电的作用，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因为到双十一嘛，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引导大家更多的关注节能和环保，并且购买节能电器，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整个苏宁的彩电品类会推出一项这个节能环保活动。一方面呢，彩电也是参与我们整个的节能双重补的活动的，那这个优惠力度的话教育其他的这个节点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会有一个公益性的一个举措，每卖出100台电视，我们会捐出一棵树。至于说捐这个树怎么体现呢？我们会在这个北京郊区的一个可以植树的地方，在明年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应该是在植树节的前后吧。会挑选一个地方建设一个苏宁环保林。然后进行一个栽种。 不完全统计的话，因为现在活动还没结束嘛， 嗯， 我们是11月30号之前每卖出100台就会捐出一颗。按照苏宁电视的这个销售往年数据来进行统计的话，我们应该一共会捐出200余棵树木。 200棵树也是一片不小的树林了哈。 对对对，当然这只是一个起步了，嗯，后面的话可能还会继续延续这样的活动，当然这是第一次进行推出嘛， 嗯，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有形的活动能让消费者对于这个环保的感觉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概念， 嗯， 对，把环保做到实处。 所以说大家其实每一次买节能的这个电器也是为我们的环保做了双重的贡献。 对 啊，一是本身节能电器就会节能，另外您购买了这种节能的彩电，哎，也会捐出一棵树哈。 对，也算是广大消费者对于节能环保的一个贡献吧。所以说我们苏宁的话，更多的优惠的力度是倾斜向这个一二级能效的电器的， 嗯， 那这样的话对于消费者来讲，购买高能效的产品的电器的话也更加合适。 嗯， 对， 所以说在双十一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购物狂欢节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在想一想，你消费背后哈，能为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来做些什么哈。 对， 哎，我们还有一份这个社会责任感在提示大家。 是的， 嗯，好，谢谢晨晨的介绍。双十一我相信会是大家一个购物的狂欢节。 对， 那 全民购物狂欢。 是的。 对， 但是也是希望大家在购物的当中哈，能够理性消费。 对，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最后为大家播出两条资讯。在双十一到来之际，格力电器北京公司将于11月3号到4号在格力各销售网点推出第四季格力电器工厂巡展北京站促销活动。如果不购物，您可以直接花30元买一张认筹券，凭券可以获得69元的茶干湖大米一袋，凭券还可以参与微信群内抢红包、特价秒杀机、抽奖100%中奖等。购新空调可以参与以旧换新立减200元，购格力全厂产品在活动价的基础上还可满6000元立减200元，同时获赠价值299元格力欧式快热炉一台，满10000元立减400元，同时获赠价值399元格力15片电油汀一台，或格力恒温香薰加湿机一台，满18000元在满减的基础上可获赠价值1199元董小姐利剑大松金汤宝一台。活动期间购空调再送价值300元的格力家用空调一年延保服务，所有活动都同时享受。详细情况可以致电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4008-365-315。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世界家博会11月2号到4号将在东三环农展馆举行，采购装修想省钱，到家博会上去转一转。家庭装修全品类产品都有，喜临门、梦百合、慕斯、索菲亚、施尼曼、美迪、方太、海尔、格力、尚品等20几个家具品牌，远大新风、美多、老板、海尔电器、西门子、东芝、德国威能等电器企业，科勒、九牧、东鹏、法安莎、圣象、多乐士、蓝舍、都方漆等建材企业，共携手100多个知名品牌现场促销。装修采购想省钱的朋友，准备装修的、正在装修的、装修完计划采购电器和家具的，11月2号到4号可以去农展馆世纪家博会看看。世纪家博会11月2号到4号东三环北路农展馆，农展馆的车位很充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